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好啦，欢迎大家呢返到嚟今晚嘅浩浩汤汤。哇，一路傾落嚟呢真係实在太多嘢傾，即係好担心剩返落嚟呢嗰半个小时呢其实係唔够傾㗎。所以呢我而家就暂时呢我就要打断阿 Crystal 讲呢，就係攞呢本书出嚟先啦，因为佢头先都讲过几次嘅，就係所謂嗰個資本嘅影響啊，特別係對嗰啲原住民啊，嗰、那個居住嘅環境啊、生態嘅影響啊咁樣。咁啊，呢本書呢其實即係我所有啲 fans 應該就好熟㗎啦，《資本的衝動》就係2014年大概11月嗰陣時出嘅，啱啱嚇兩年前呢。咁我就即時就攞咗兩本，一本呢就去咗金鐘啊，佔領區。啊，咁一本咧就送咗俾學聯，一本咧就送咗俾學民思潮嘅。咁後嚟我喺網上咧就見到咧就啊周永康又揸住一本啊就影相，唔知係蘋果啊定係明報。咁岑奧輝咧直情就係揸住佢咧就拍咗一個幾十秒嘅 video 咧就推薦呢本書嘅添，係嘛？咁就係資本的衝動咧，其實我嘗試去解釋，就係而家我哋面對好多問題咧，其實同資本主義制度啊，即係佢本身嗰個性質係有關嘅。因為資本嘅不斷嘅膨脹咧，即係競爭咧，係令到咧你冇辦法。即係佢係將嗰個我哋就話商機無限啦，商機無限呢四個字咧聽咗上嚟啦，如果你讀 MBA 啊嗰啲就哇好正啦，係咪？但其實商機無限呢其實就係毀滅我哋而家呢個星球嘅其實罪魁禍首，因為佢呢個商機無限唔係一個主觀嘅願望嚟嘅，商機無限其實係一個客觀嘅追求嘅目標啊，因為大家競爭入面呢你一定就係要不斷即係發展個商機，就是、所謂紅海洋、南海洋嗰樣嘢啊，所謂南海洋就係去發展一個以前未存在嘅市場啊，咁所以好弊家伙㗎。咁呢個資本的衝動呢咁就今日好多謝 Crystal 上嚟啦，咁少少意思下，咁希望呢佢真係能夠花少少時間睇下即係呢個就叫世界深層矛盾根源啦。咁睇完之後呢我哋啊將來又再請佢上嚟呢係即係發表下佢啲觀後感啊，佢嗰啲評價咁樣。 左翼定係左交嘅。 咁呢個呢我哋叫左翼啫，左翼。咁真係㗎，因為其實呢我係由中學開始到大學呢，其實我一向呢就好反共嘅吓，咁我喺大學嗰陣時呢直情係我係火紅的年代出身㗎嘛吓，咁我就同好多嗰啲左派，我哋叫無派分子或者叫國粹派呢就大辯論嘅。我即係不戰又有，但係即係主要就大家傾啦，我記得同當時國事學會嘅主席就係傾咗三個通宵嘅，就唔係連續吓分開幾次三個通宵嘅。咁但係呢最到頭來講唔使講，梗係各自表述啦，係咪？咁但係我一路即係畢咗業幾十年呢都大致上係即係持呢個咁樣觀點嘅。但係真係好奇怪地，當我越睇得多，就係好似阿 Crystal 咁啊，就係當你去了解一下呢個世界咁大呢，就是喺好多第三世界國家下嗰啲人民嘅處境呢，其實樣樣嘢都唔喺個天度跌落嚟嘅，唔喺石頭爆出嚟嘅，我哋叫其來有自，即係話任何嘢都有佢個歷史淵源嘅。當你追溯返個歷史淵源呢，你就發覺原來真係1492年哥倫布所謂發現新大陸之後嗰個殖民主義，但係原來之後嘅全球資本主義化呢，其實係對全世界各族人民呢係造成好大好大嘅傷害嘅。咁而家呢個所謂全球化就俾人呢曾經俾人就講到話嘩好漂亮啦，就係全世界人類呢就揾到一個通向永久嘅繁榮富庶嘅金鎖匙啦，個個都跳上呢個 bandwagon 啦，我哋所謂咧全球化咧，我哋就可以通向呢、這個即係無盡嘅財富。咁但係當然我哋而家知道啦，世界上嗰啲反全球化嗰、那個浪潮此起彼落，點解嘅咧？當時我就係1999年西雅圖啊嘛，你知啦嚇咁啊。咁點解個個都話全球化唔好？點解西雅圖1999年會出現個咁大嘅反對咧？咁 我俾多你兩分鐘啊！ 唔使兩分鐘㗎啦，咁咁於是呢我開始真係集中去睇。咁集中睇一下呢，越睇越多越睇越多呢，就當然睇到所謂原始資本累積嗰個問題啦，然後中間有好多所謂無產化問題、圈地運動問題啊、無產化問題啊、工資勞動問題啊，咁點解而家咁多血汗工廠啊咁樣。咁講返一樣呢，唔講呢本書啦，就講想話同阿 Crystal 講，你有冇睇過加拿大一個女記者好出名嘅 ?Yes! 我一路都有睇。 一路有睇啦，當然佢第一本就叫 No Logo。是他成名作。第二本呢，嘩我睇到喊嘅真係嘅。就係、是、The Shock Doctrine, 2008年嘅。嗰本就係叫災難資本主義嘅興起。入面呢就係講到呢個咁樣嘅 dispossession, 就係一個圈地運動將啲人即係趕走晒。其中又講南亞海嘯之後喺呢個斯里蘭卡沿海嗰啲漁民點樣最後俾人呢就借呢個咁樣嘅災難天災呢就趕走佢哋，然後就攞晒嚟變咗到 holiday resort 起晒啲五星級、六星級酒店咁樣呢。嘩真係睇到喊。咁當然佢最新嗰本呢亦都係佢係早我兩個月左右出呢， 呢個2014年中出嘅呢，就係叫做 This Changes Everything。咁佢入面有一個 chapter 啦，我覺得好有意思嘅，就係頭先呢阿 Crystal 都講咗好多原住民嘅權益嘅鬥爭嘅問題啦，抗爭嘅問題啦。咁佢呢就係將有啲嘢倒轉嚟講呢，我覺得係有新意。咁以往呢我哋呢啲咁樣嘅喺城市入面嘅中產啊、知識分子啊、環保團體啊，咁我梗係覺得高高在上，我哋話啊，我哋了解到呢原來呢個世界呢係遭受人類嘅活動破壞得咁緊要啦。咁樣呢生態環境呢就遭殃，我哋同埋呢亦都係好嚴重影響嗰啲原住民。所以而家呢我哋要搞啲環保行動呢嚟去挽救啲原住民咁樣，即係我哋就係個行動者，佢哋就係嗰個受惠者，或者即係被我哋救 嘅。 等我哋救。但係 This changes everything 入面有一個好長嘅 chapter 咧，佢倒轉嘅顛覆呢個講法，佢話其實而家我哋係等原住民嚟救我哋，因為原來原住民咧，當然佢係講緊一啲比較發達嘅國家嚇，即係個法制啊，係樣樣嘢人權啊係比較發達。佢當然佢因為係加拿大人啊嘛，咁佢梗係用加拿大做例子啦，亦都係美國做例子啦，有啲係澳洲啊咁樣啦。咁佢就話因為啲原住民咧，因為佢有一個憲法上嘅權利 constitutional rights， 咁所以咧佢好多時就要 exercise 呢個 right， 就要團結起嚟嚇，咁樣咧就嚟去抗爭，就話去阻止好多呢啲咁樣嘅破壞環境嘅。頭先講嚇，哇咩沙勞越嗰度啊，起幾十座水壩嗰啲咁樣，咁佢哋咧就去 exercise 呢個 right 就阻止。咁而家南達科拉州嗰啲嘅即係印第安人啦嚇，即係嗰啲原住民咧，亦都係一樣。咁佢 Naomi Klein 咧就舉咗好多加拿大嗰啲即係印第安人嘅例子啦，咁樣其實真係好有趣嘅。即係而家佢倒翻轉頭話，我哋而家係要靠啲 indigenous people 嚟去幫我哋做呢個抗爭，係咪好有意思啊？ 係，我睇嘅時候其實因為咧我 follow 咗 Naomi Klein 嘅 works 其實好多年，因為最初其實喺我嗰個 generation 嘅所有人都睇到， 梗係啦 ，no logo 嘛，血汗工廠就佢最先提出嘅。 可能因為我其實嗰陣喺倫敦讀書，就咁啱嗰本書出，即係最新嗰本書出嘅時候，就覺得倫 敦， 我就去咗個 book launch 嘅，咁我就去咗佢嗰個講座。 有冇攞個簽名 ？Guardian 本身已經有啦，嗰本書 已經有 ，OK。 Guardian 搞嘅。 啊 ，Guardian 啊，好似。 但係咧。嗰本書我睇落去呢，其實我睇完其實就有少少失望。 我直情都好失望喎，我寫個書評㗎喇。 我都寫咗一篇好長嘅書評。 哎呀係呀。我都冇你冇。 我係有保留多啲。 嗱你講咗你個批評先。 我個批評就係、是、我覺得本書都係值得睇嘅，因為我覺得 Naomi Klein 係一個好好嘅講故事，係好好叻嘅。咁同埋佢嗰個關懷係好、即係佢個角度係好。 Shock Doctrine 你睇咗未？ 有，但係我都覺得如果你話講是我都覺得好看，但是有少少地方都是有少少牽強。 啱佢講中國啦，當然好多話啦，佢話六四嘅事件呢其實都係新自由主義即係延伸向呢個中國大陸嘅一個嘅里程碑。咁、但我當時睇我大概08年睇呢，我都唔係咁即係我即時好似你咁樣㗎，我一個抗拒㗎，我有冇牽強啲呀、原來呢、這個即係六四呀、八九民運六四呀，原來都係新自由主義咁樣。但係其實我呢幾年呢即係啲六七年呢，我越睇越 我就覺得如果 我越睇越認同佢、 我就覺得如果講新自由主義，我就覺得 David Harvey 嗰本 A Brief History of Neoliberalism 嗰本係短好多，嗰本係易好多， 嗰個就平衡啲，即係我覺得 convincing 咁 David Harvey 我近年都睇咗好多，其實我都係其中因為一個即係 inspire 我寫呢本書嘅資本啲衝動嘅就是、David Harvey 嘅著作。 咁講返This Changes Everything 嗰本書，我就覺得係嘅，有一啲 chapter 我都覺得寫得好好睇，即係譬如即係好 Richard Branson 係即係譬如因為係啦，佢佢係Naomi Klein 好識講故事，同埋佢係對一啲弱勢嘅社群啊，或者對一啲呢、這個世界嘅唔公義，佢哋係一啲好特別嘅關懷，佢角度係好好嘅。 同埋佢啱啱有個仔咧，生咗個仔。係 啦係啦，咁但係嗰本書即係可能因為我嗰時已經唔係第一日去接觸氣候變化嘅討論，咁同埋我又讀緊個 master 咁樣。 其實就冇乜新意。 咁我就覺得冇新意得嚟，其實佢冇乜提到一啲 solution 嘅。同埋我覺得，譬如我覺得佢有一啲批評，其實我覺得有少少講得太過嘅。即係譬如佢，我記得好記得佢有個 chapter 就話啊，佢講呢啲 the big green， 即係講呢啲大嘅環保團體點樣。 同呢啲大企業合作， 因為我就覺得呢啲係一啲， 係啦， 呢啲我覺得係一啲好老電話嘅批評啦。咁我就覺得其實你幾時都有，你 civil society 嘅 spectrum 係好大嘅。咁我覺得其實你話呢啲 big greens 佢咪唔知道自己做緊嘅嘢係。是幫緊呢啲企業去 greenwash 呢所謂。 塗脂抹粉㗎你叫做。 係啦，咁但係係咪話可以完全唔做咁就好正義呢咁樣。即係其實 呢個係一個好大嘅 dilemma 嚟。呢個世界唔係咁簡單咯。 係啊， 咁當然係啦。 世界真係唔係咁簡單。 譬如 Greenpeace， 但係好多時 接唔接到 donation 係 from 呢個 fossil fuel industry 咧？係 啦， 唔係好多時，譬如 Eddie 咁啊，你好自然就係將某一樣嘢 blame 咗落去嗰樣嗰樣嘢嗰度，然之後你睇好多書啦嚇，你又會有一個好深嘅了解。但係咧，你要小心就係自己跌咗落個 trap 嗰度咧，就係俾嗰樣嘢包住咗你。係 啦，咁第一即係譬如我覺得有少少，我就會覺得譬如有一啲人。好簡單咁講，即係譬如點解有啲人啊做環保做咗咁多年，佢決定去做入政府做嘢咧？咁未必係因為佢貪心啊、貪權力，而係佢哋可能覺得 體制入面啊嘛， 佢想體制入面，我有呢個機會，點解我唔入去試下咧？ 啱啊啱啊， 咁試唔到先算啦。咁 changing the system from within。 咁調翻轉有一啲 工位係咪咧？ 呢啲就唔好開名啦，咁樣 唔好開名。 係啦，咁即係但係我覺得其實好可以理解喎，即係譬如如果你喺個民間你爭取一啲嘢爭取咗十幾年都唔係好睇到個效果，咁點解你唔入去呢？咁譬如 The Big Greens 咁我都覺得係喎，即係可能你以前你成日都好critical 喎，所有企業嘅嘢你都好 critical 嘅。咁但去到個位你覺得唔係喎，咁就係呢啲企業所以先有人可以有嘢做咁樣，咁你係咪要唔要呢啲企業呢？咁我冇 alternative， 咁我唯有令到呢啲企業可以佢哋嘅 more responsible， 佢哋嘅 practice 可以好少少咁樣，咁都叫做有少少作用啦。 啱。 咁係嘅，佢哋唔係解決緊個深層次嘅矛盾。咁但係呢啲嘢係咪完全冇價值咧？咁我就覺得其實 嗱，咁我又講咧，我個批評咧同你就 唔係我未講完。 你講完你，sorry， 唔好意思，繼續。 我就覺得同埋第二點，我就覺得佢冇提出一個好好嘅方向係，咁我哋應該點做呢？ 冇錯啦。 譬如佢講咗佢好 fit 嘅字，佢就講話我哋要 regenerate， 我哋即係譬如我哋個成個我哋嘅世界觀，我哋嘅經濟嘅體系，咁咩叫 regenerate 呢？咁譬如，因為咧我讀書嘅時候咧，我就 come across 一個咁嘅 debate 嘅，咁就係一個其實係 deeply rooted 喺一個以前 environmentalism 講咗好多年，都係講一樣嘢，就係話啊，我哋人即係我哋 growth 應該有 limit 嘅，咁所以咧，而家就開始，而家近年咧，學界就有啲講法，就話我哋應該 degrowth 咁樣，因為我哋繼續去繼續咁樣增長咧，係點都唔會有可能嘅咁樣。